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9月3号举行，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阅兵。 本市中小学金秋推迟到9月7号开学。 北京霸州城际铁路计划年底开工。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中关村打造智能硬件梦工厂。 本市高招录取分数线划定，一本线文科579分，理科548分。 13五规划公众建言会面向社会征集参会建言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9月3号上午，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这是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据介绍，纪念大会当天还将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和文艺晚会。本次阅兵有几个鲜明特点，包括首次组织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专题阅兵，首次设计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英模部队代表编组受阅，首次安排将军领队参阅，首次邀请外国军队代表参加。另据介绍，除9月3号当天举行的纪念大会之外，从7月7号开始，还将举行包括主题展览、国际学术研讨会、撞钟鸣警仪式、公祭仪式等一系列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顺利举办，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经过和教育部沟通，北京市对2015到2016学年度秋季开学时间进行调整。按照此前公布的校历，全市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不变，仍然为7月12号、9月7号星期一开学。各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成人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上述日期执行。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和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本校实际自主安排秋季开学时间，但不得早于9月7号。 新华社消息，应英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于18号到22号率中共代表团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郭金龙表示，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将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相信此访将推动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方愿同英方一道，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北京市也愿与英国加强在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英方表示，习近平主席访英是今年英中关系的头等大事，希望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基础设施、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交流，推动英中关系再上新台阶。访问期间，郭金龙见证了有关经贸合作项目签约和揭牌仪式，出席了北京之夜音乐会和魅力北京激情冬奥图片展。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村企业家支持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刘奇，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周和平致辞说，中关村企业家集体捐出了基金会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善款，充分体现了中关村企业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王安顺在讲话中对中关村企业家的善行义举给予了肯定。 他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在弘扬志愿精神、推动志愿服务发展方面做出表率，让志愿服务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进程中充分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和北京市领导傅斯和、苟仲文、吴世雄出席。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由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委党校共同举办的党外领导干部研修班昨天开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做专题辅导报告。戴军良希望广大党外领导干部通过学习，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的理解，更加准确地把握新时期首都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努力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以海淀公安分局恩济庄派出所驻区民警高宝来名字命名的高宝来爱民服务岗，昨天在全市56个小学校、幼儿园门前挂牌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小红为北京光明小学门前的服务岗揭牌，并值守第一班岗。今年5月22号，五年如一日在海淀区实验小学门前护送孩子上下学的社区民警高宝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高宝来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亲民爱民，是首都公安社区民警的优秀代表。市公安局将进一步明确高宝来爱民服务岗岗位职责，制定勤务规范，更好的服务保障民生。 北京日报消息，新建铁路北京到霸州城际铁路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告昨天发布。据了解，京霸城际铁路全长约93公里，全线共设置了5座车站，其中北京境内设置3座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李营站和新机场站。在河北省廊坊市境内设置永清西站和霸州站，计划今年年底开工，并力争与新机场同步投入使用。同时，京霸城际铁路在南端的霸州也会与正在建设中的津保铁路相连。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 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昨天成立，作为北京第一家开放性智能硬件服务公共平台，它可以为广大智能硬件创业者和企业提供快速打样、协同服务等全产业链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中关村搭建了很多的众创空间，中关村在构建创新创业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人才政策等很多方面也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智能硬件样品机敏捷制造领域却始终是个短板。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董事长程静说，现在到了补齐的时候了。 其实这个平台最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北京硬件不硬的一个困难点。咱们现在很多做智能硬件的企业，尤其在样品机研发报样品机的敏捷制造的这个过程中，周期太长。在这个平台上，咱们3到5天实现所有样品机的一个制造过程。原来是像我们走到深圳、广州，整个折返大概45到60天。 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设在中关村梦想实验室的3层，它拥有智能硬件敏捷制造协同平台、智能硬件协同服务平台和自媒体平台，可以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从样品机敏捷制造到整个产品的认证资质到工商注册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宣红表示，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的成立一定会对中关村智能硬件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大家可能最近比较熟悉的是那条创业街，创业街上创业者啊，其实他还需要很多深度的服务。我们这个智能硬件的这个平台呢，将来能够给中关村的现在正在活跃的这种创新创业能够提供深度的支撑。另外一个呢，大的趋势呢，就是这个目前啊，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互联网的巨头们呢，都在纷纷的接触智能硬件。面向未来的北京，除了有软件之外呢，我们呢在智能硬件方面也是我们今后中关村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领域。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15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从今天开始到26号进行。由于送考生车辆将与早高峰社会车辆交织，交管部门提示广大考生提前出门，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另外， 交管部门已经提前清理考点门前双方向各150米范围内道路的违法停放车辆，劝阻非接送考生车辆到周边停车场地内停放。6月26号上午英语听力考试时，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需要对临街考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禁止机动车通行措施，并加大对机动车乱鸣笛等违法行为的管控力度，确保听力考试顺利进行。 今年北京高招首次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高招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公布的还有一分一段分数线，这意味着北京考生首次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排名，进一步降低落榜风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15年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午10点正式出炉。今年文科一本线为579分，比去年高出14分；理科一本线为548分，比去年提高5分。北京教育考试院新闻发言人臧铁军分析说，今年高考成绩整体呈现正态分布，有更好的区分度。 学科的平均分有升有降，总体上平均分的向上走的学科多，试卷的难易度是一个原因。同时的这个高中阶段优质教育的扩大，使得我们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方式的改革，今年和录取分数线同时公布的还有一分一段的分数线，也就是以一分为单位统计考得这一分数的考生人数和累计人数。文理科分开排名，包括含全国加分和市级加分两个版本，每一个分数段上有多少人一目了然。臧铁军说， 这个分布分得是很开的，文科学生没有哪一个分数是上三位数的，理科学生呢在一分只有几个点是160几，所以这是拉得很开的。学校数那么多，地区也那么多，专业那就更多了，不能扎堆儿。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填报志愿就能万无一失，是高招办主任袁怀廉建议。 因为今年呢是平行志愿，一定要了解大平行志愿的一个投档的规则，还是建议我们的考生能够填写服从专业调剂。在了解这相关信息的前提之下呢，希望考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填报。 高招志愿填报将从6月25号开始，持续到29号，录取工作将安排在7月6号到8月13号进行。 今年北京高考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理科同涨。北京师大二附中学生蔡宇璇以699分的成绩成为全市文科第一名，人大附中的学生刘志新摘得全市理科头名，成绩是721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蔡宇璇是北京师大二附中文科实验班的学生，在今年高考中，他的总分达到了699分，他同时还是文综单科第一名，考到了272分，数学更考了满分。不过说起拿下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他自己还是感到很意外。 因为我们班强手如林，就真的不一定是谁。 蔡宇璇看起来很文静，据老师们说，他平时学习成绩就很好。不过在语文老师郑树红看来，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还是真诚。 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词是天道酬勤，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敷衍。我更想说的是，他是一个非常真的孩子，即使在最忙的复习阶段，他都会努力总结很多知识和全班同学来分享。 和文科第一名一样，自称普通班小菜鸟的人大附中学生刘志新也没想到自己能以721分的成绩成为全市理科第一名。 就是上午不是有消息说有721分的吗？但是并没有想到是我，但是后来一查分数发现是我，就特别的惊讶，后来就是惊喜。 虽说是理科生，但刘志新的爱好里还包括写宋词，现场他就给记者念了自己写的苏幕遮《敬知己》。 年如梭，岁荏苒，知己难寻，只恨相逢晚，自忆之时难复返，对酒当歌，明月依窗漫，故人离情泛滥，独对轩窗，醇酒空绝淡，待到枝头花烂漫，俱被佳酌，静候君归岸。 目前两个学生对于将要报考的学校和专业都还没有确定，刘志新希望能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蔡宇璇则表示会在北大清华和港校之间选择。记者梳理发现，近5年来北京高考第一名中有6人报考北大，3人报考清华，还有5人选择去港校就读。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海淀区教委了解到，海淀区今年共有60所中学的12000多名考生参加了高考，超过全市考生总数的1/5。作为本市考生规模最大的区县，海淀区在2015年高考中再创佳绩，全市理科前5名都出自海淀。同时，海淀区在高分段的优势依然明显，保持全市领先。 文科650分以上的考生人数占全市的43%，600分以上的考生人数占全市的33%，理科700分以上的考生人数占全市的54%，650分以上的考生人数占全市的45%。以57中、育英学校、农大附中、北大附中香山学校为代表的一批学校，2015年高考成绩都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新闻广播消息，十三五规划公众参与活动新闻通气会昨天召开，从现在起到8月底，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将组织开展5个主题的公众专题建言会，第一场建言会将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据了解，这5场公众建言会将邀请市民与市领导以及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探讨北京未来5年的发展。在专题建言活动期间，市民还可以通过写信、打热线电话、网络留言、电子邮箱、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等多种方式，对规划的各个主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全市大部分监测站点的空气质量在4级中度污染或5级重度污染的水平。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程师董鑫表示，这是5月份以来本市第一个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重度污染日。预报分析显示，今天北京仍然维持高温高湿的稳定气象条件，污染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预计将处于中度到重度污染水平。25号到26号，受周边地区降水及弱冷空气影响，上游区域空气质量、扩散条件都有所改善，预计空气质量将逐渐转好。 助力深冬奥。 新华社消息，昨天北京多地举办精彩纷呈的群众体育活动，迎接奥林匹克日。众多市民热情参与，倡导全民健身，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全力支持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市海淀区洋房店中心小学，冬奥我们的梦想，北京申冬奥歌曲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申冬奥形象大使、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和申冬奥歌曲《叫醒冬天》的曲作者赵嘉林在这里和孩子们共同合唱申冬奥歌曲，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奥林匹克日。2008年，北京奥运会拳击训练馆地坛体育馆正在举办助力申奥2015年北京市东城区太极拳比赛。活动组织者表示，通过在地坛体育馆举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体育活动特色的太极拳比赛，旨在给全区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更大范围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报道组昨天来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采访。这座城市在二战中曾经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贝尔格莱德现在是塞尔维亚首都，也是南斯拉夫解体前的首都，在巴尔干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仅在二战期间，它就遭受了2次大轰炸。1941年，德国进行大轰炸，并占领了这座城市。1944年战争末尾，英美飞机对德国纳粹占领下的贝尔格莱德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轰炸。二战结束后，这座城里的3万栋房屋有1.3万栋变成了废墟。德国占领期间，贝尔格莱德被杀害的平民就达8万人。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名为以艺术之名抵抗法西斯的展览，多数展品是战争亲历者创作的有关二战题材的作品，有雕塑、绘画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手绘的一幅铅笔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境。一根木头的一端挂一块石头，另一端人挂在上面，相当于一个自制的体重计。体重不足的人被认为不够强壮，没有利用价值，当场就被处死。展览设计者表示，他们正是要通过艺术的形式，以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现战争带来的伤痛，让后代铭记那段历史。 精华英雄谱，今天的精华英雄谱，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国画大师李苦禅。李苦禅生于1899年，山东高唐人，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1919年，他只身到北京求学。1938年，李苦禅秘密加入了北平地下党情报组，成为情报组的联络成员。1939年5月14号，日本人觉察到李苦禅正在做地下抗日工作，抓捕了他。李苦禅在监狱里被折磨了一个月，可是并没有交代出任何战友的名字。由于苦禅先生知名度高，影响大，再加上没有真实凭据，日本宪兵只好把他放了。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去世。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21，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通知表示，由于国内成品油调整幅度低于每吨50元，本次油价暂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者抵充，至此油价年内第三次搁浅。 本市路政部门将从明天开始到7月20号对四惠立交桥边梁进行抢修施工，施工时间是每天夜间0点到早上5点，抢修期间将占用四惠立交桥东四环路内外环主路以及京通快速主路机动车道。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靠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早晨有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驱动前行。沃尔沃 S60L 全系搭载 Drive E 一驱智能科技，拥有 T3、T4、T5 等多种动力组合，让每滴燃油释放更大效能。另有 T6 插电式混合动力，内含306匹马力，更可实现53公里纯电动行驶里程。心强大，才能力从容。沃尔沃2016款 S60L 全新登场，贵宾热线400-678-120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邦哦。 今天险情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销车险10108888。 我的他应该是传统的， 我 还应该是新兴人类。 嗯，像我。 他细心、热心，还有耐心。 是我。 他时时处处都会为我着想。 没错，肯定是我。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我，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立足传统广播，努力开拓网络新空间。 他一如既往的真诚体贴，细心规划属于我的私人定制。 我们永远在一起。 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6515-0023。 北京广播广告网。广告网。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一日游问题频发，屡禁不止，原因何在？热线回声，通州区余家坞村恶臭源头居然是家污水处理厂。下面是详细报道。端午节假期刚过，旅游问题投诉集中。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近期接到的投诉中，一日游成为重灾区。北京非法一日游为何多年屡禁不止？新闻广播记者吴艳妮进行了调查，来听报道。 上午十点左右，记者来到前门附近，刚一下车就遇到几位旅行社揽客的上前搭话。 我带你坐进去看看咱们国家的正规的旅行社，北京指定的一日游的地点。 你这是旅游集散中心吗？ 对呀，就北京聚散中心呀。你上网？ 那您怎么还出来站在路边？ 那我这不是业务员吗？这不是往那块介绍人。 记者跟随这位揽客人员步行五分钟后，到了一家门店，牌匾上写着“名都腾达旅游”的字样，根本不是之前所说的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对此，旅游委服务热线12301的工作人员提醒记者：“ 您还真是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像正规旅行社来说，很少使用这种街边拉客的方式来招揽游客。咱们热线这边能够确定的，像这种一日游的正规旅行社，目前来说呢，就是这个北京旅游集散中心。” 虽然有关部门提供各种渠道宣传防范非法一日游，但又为何屡禁不止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专家韩玉玲认为， 首先就是呢，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呢，还不是一个合力。一日游呢看似简单，但它涉及到的部门挺多的。第二个呢，就是呢市场不成熟，其实这种一日游也是属于这种低价的团，低价的去吸引客人，欺骗客人。第三种呢，我认为呢，我们消费者的不成熟，就是我们是不是这样一种价格趋低的心理在影响我们呢？我们对这样不合适的诱惑，我们去说不，大家都这样抵制，那它就没有市场了吗？ 韩玉玲表示，治理非法一日游应该首先建立相应的机制， 它一定要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呢，对于这种事情的管理呢，不是突击性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死灰复燃，它要形成一种常态的，这样的一种有效的机制才行。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前天报道，通州区余家坞村近一个月来臭气熏天。当时听众王女士打来电话说，可能是一个露天化粪池散发臭气。 离我们这五公里的那有一个是叫北四村，他那有一个100多亩地的化粪池，露天晒这些个淘厕所呀，晒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晚上不敢开窗户，早上起来不敢开窗户，味儿大着呢。 当时通州区火县镇政府的假期值班人员答复， 用天我值班最好是什么，周二上班不吗？周二上班您来一电话，你们都休假呢。 23号上午，热线编辑又联系了通州区火县镇政府，工作人员解释说，那是火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区。 化粪池？ 嗯，对。 北四没有化粪池， 但是他们反映的说是就在， 是这样的。 嗯， 他那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不有个污泥吗？污泥不得经过后期处理吗？有一个暂时存放的一个地儿，运到这之后，然后相关的一些技术处理，处理之后了，然后就运走。 火县镇政府农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污水处理厂是在2014年4月份通过专家组的验收的，但是热心编辑查询发现，通州区火县污水处理厂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就被环保部门通报存在在线监测数据造假、超标排放污染物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厂区的爆气池、清水池有大量死鱼和浮萍，并伴有恶臭气味。如今一个月过去，市民仍旧反映空气被污染的问题。热心编辑也联系了当时负责办理案件的通州区环保局的监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火县污水处理厂不是被那个环保部挂牌督办了吗？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对他处罚程序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也了解他这个污水处理厂，他已经不能处理了，因为他那里边他设施都坏了，他那个水全都是抽上了以后运到其他的污水处理厂处理，然后把处理合格的水达标排放。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它本身您进去时候您都没法闻，我们进去包括他员工进去，一进去都恶心。都他可是他现在在处理污水，他只能是这样处理。 味儿大的时候，我一会儿跟他们联系一下， 嗯， 看看这情况，然后让他们自己想想办法，晾污泥或者换一别的地儿。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李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